今天几号？ 今天八号。 明天几号？ 明天十六号。 今天几月几号？ 今天十月三十号。 后天几月几号？ 后天十二月二十九号。 明天几月几号？星期几？ 明天五月十二号，星期六。 昨天几月几号？星期几？ 昨天九月八号，礼拜天。 今天几号？ 今天八号。 明天几号？ 明天十六号。 今天几月几号？ 今天十月三十号。 后天几月几号？ 后天十二月二十九号。 明天几月几号？星期几？ 明天五月十二号，星期六。 昨天几月几号？星期几？ 昨天九月八号，礼拜天。